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73788888。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 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3, 2, 1，集合华语音乐最新动态，盘点乐坛年度榜单。华语音乐排行榜联合华语音乐家协会、华语电台联盟共同主办，音乐生活报协办，全国百家电台联盟打榜。FM 169.3，好音乐就在华语音乐排行榜。 The Voice Director. The Voice. 各位好，我是陈俊，欢迎收听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3期，2017年第二期，为你揭晓内地榜前十位的榜单。看看您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上榜，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 FM 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手机下载 APP 听听 FM、 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吧， 十位华音盛世郑左、杨烨本周上升两位。第九位，华语音乐家协会推荐孟文豪，我要醉在草原上。我们要来多多支持内地原创哦，听到的歌曲是郑左词曲创作演唱的《摇曳》，这是一位非常在乎人文关怀、充满正能量的歌手。不管是对城市中异域人群的关注，还是对于原创音乐的坚持，这位北京爷们儿由他豪爽的歌声唱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和你我心中一直存在的温暖阳光。 进入这片记忆的树林，曾经眼里直头追着秋天，人们一如过往的农民，谁在问徘徊的足迹，打开书桌凌乱的抽屉，唤醒我心里温暖的太阳，只因春天收藏的花朵，那窗外飘零在继续，远处的叶子丢了脉络，曾经的风影在没人问起，那片风中摇曳着的花，年华褪去，生命褪去，一切褪去的颜色。这季节的荒凉，像盛宴之后背叛浪迹的落 暂停怀疑的脚步。 贯穿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继续来揭晓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3期，2017年第二期内地榜前十的榜单。第八位上榜新歌，严英朗工作室，严英朗演唱《我不想唱副歌》。 扑灭心中那团火，不代表放弃了，只是想顺其自然着。甩开自以为是了，努力过。勇敢地面对生活，不是不在乎，再忍了，放下才会无所谓了。羡慕的人是很多，我自己知道我的，那只是音乐的躯壳。哪管什么结果，我不想唱副歌，不争第一又怎样？不要笑我，我不想唱副歌，成功没那么容易的，哪管什么结果，我不想唱副歌，痛苦的人还那么多，你们不要笑我，我不想唱副歌，成功没那么容易的。 第七位，本周下降三个位次，华谊兄弟陈楚生和他的 Spicy 乐队《秘密》，而接下来则是本周上升四位，来到第六位，陈立谦带李玮，《I'm Here Waiting for You》。 想跟你牵手，广场钟楼，想给你温柔，拥入怀中，想要守护你。我想我可以。在我眼中，映出你的笑容，唱一杯歌颂，是爱的季风。

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89。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东风风行2017年度车型全新景逸 X5 现已登陆房山区。全新景逸 X5 携8寸悬浮式高清大屏、智能语音交换系统、搪塑软包内饰，全新标配博世最新9.1版本 ESP， 采用 EPB 电子手刹驻车系统、智能语音自动空调，全车27处人性化储物空间。车顶采用激光焊接技术，车身搭载3.0发动机，2720毫米超长轴距，8年或16万公里超长保质。欢迎到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4S 店进行赏车试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嘿，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陈俊。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3期，2017年第二期，继续为你揭晓内地榜单。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华语音乐排行榜”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滚石唱片郁可唯《倒流》，本周上升3位，重回上游的位置。第四位，天后盛世金志文《认定》，下降3位，就是电视剧《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主题曲，第一部主打年轻人在一线城市的拼搏奋斗过程，而是第二部则看重南方人和北方人相处的过程中因为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问题，而爱情则可以无条件地跨越这些种种。金志文演唱轻松暖心，将爱情中从暧昧到就是认定你这个过程娓娓道来，温暖了这个城市的冬天。 现实来的星星碰撞，拥抱别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你新鲜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轻盈的飞翔，却升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我为懂你的心愿却变化，听着说真喜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总是烟，认定你就是心。 初写的初见，像爱情的观察，到最后心里的点点点，像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胶。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治愈回忆那道无形的伤，做的一切都是爱的假象。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 仰。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谎言在你眼里含糊，我只想默默收藏点滴甘露，留待以后滋润风干的孤独。你坚持要做我永远的神父，却无视我这不再祈祷的信徒。我只想轻轻锁住丝丝温度，留待以后融化冰封的情绪。所无的美好，月光不染私藏思念的繁茂，我静静等待把你解掉。 来揭晓前三位的歌，这是香港华音国际歌手若东演唱的《摇滚与蓝调》，本周上榜一周立刻空降第三位。 我希望自己不是敏感动物，看不出谎言在你眼里含糊，我只想默默收藏点滴甘露，留待以后滋润风干的孤独。坚持要做我永远的神父，却无视我这不再祈祷的信徒。我只想轻轻锁住丝丝温度，留待以后融化冰封的情绪。所无的美好，月 错误的美好。 亚军歌曲《北京全民娱乐》，李栋伟，妈妈，充满亲情温暖的歌，在这样一个年关将近的时刻，对于在外闯荡的游子，会让你对家格外想念吗？ 哦，妈妈，哦，妈妈，孩儿多想陪在你身旁。哦，妈妈呀，妈妈，我只想对你说，妈妈你要保重自己呀。 这里是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3期，2017年第二期内地榜前十位的榜单，马上为你揭晓冠军歌曲《白雪秋水红颜》。90年代中期，内地原创最鼎盛的时期，他曾经唱红过很多歌曲，那首《千古绝唱》你还记得吗？这些年依然用音乐感染着身边的人。这首全新歌曲，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温暖的好声音吧，来自《白雪秋水红颜》。我是陈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手机下载 APP 听听 FM 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枯草苍苍与姻缘，萧萧秋风乱凉，红叶翩翩，处处断桥残烟，一幕幕悲怀烟烟，飞飞的芦花模糊了天。 观音大帝回尘，枝头朵朵花如锦，原野层层草如茵，燕子归来寻旧巢，双双呢喃诉衷情。大地万象更新，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青绿漫步软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桃李绽放，红白相映，梯田水平不分清，大地回春，柳暗花明，水绿山青，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万象新。嘿，观音大地回春，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青绿漫步软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水平不分清，大地回春，柳暗花明，水绿山青，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万象新。嘿，观音大地回春，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青绿漫步软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

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 现在就要抱紧。 哦、oh, 是你是你偷偷偷走我关不住的心，是你是你是你让我放弃暧昧的权利。哦、oh, 他们变没样了，不要对我逃避，爱上你根本不是秘密，不可以把我当作空气，不然我只好抱紧住你，看你笑得甜蜜，看你哭得美丽，爱上你的任性。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好想把你抱紧抱抱紧，现在就要抱抱抱抱紧。 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 现在就要抱紧。 哦，是你是你偷偷写着我未来的回忆，是你是你让我忘记流浪的意义。哦哦，他们给你爱了。Baby baby 千万不要怀疑，真的爱不是花言巧语，该怎么证明我的真心，我不懂只好保持距离，一起拍个 selfie， 看到他们眼睛，爱都让人惦记。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给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 现在怎么抱紧？ 哦，是你是你偷偷把我锁在你的手心， 是你 是你是你让我相信你是我的唯一。 哇，他们给你爱了。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3期，2017年第二期，港台榜单正在为你揭晓。我是陈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ww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华语音乐排行榜”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第七位同样也是上榜新歌，同样也是资历深厚的歌手的复出，上榜一周来到第七，环球国际谭校长谭咏麟，最酷的天才。 我们都爱八十年代纯真和直白，我们怀念九十年代浓重的情怀，我们走过2000年代缤纷的色彩，我们期待未知年代最酷的天才，创造最酷的时代。 第六位，本周上升两位，成立千代

月下不应泪湿襟衣，流水不负一世伤情，只剩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与衷，只愿与你长相守。无边此语细如愁，朝来淡雨几回眸，你在哪一方停留？天若有情亦如情， 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第四位，欢迎国际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第三位，本周上升两位，环球唱片吴建豪，《玻璃屋》。欢迎回来，我是陈俊。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3期，2017年第二期，今天为你揭晓榜单最后的冠亚军歌曲是谁呢？ 绕了一圈又一圈， 很远很远，为何又回到原点，回到遥远的从前。走了一遍又一遍，明明走到很晚很晚，为何又停在当晚，停在出发的港湾。可悲可欢，可追可赶，爱会让人疲惫，也得到安慰和慰。事都抛开重来，哪怕失败。 听出来这个声音了吗？从主持到演戏再到歌手，小麦色健康皮肤的明道也带来了很有积极乐观态度的歌曲《生有可恋》。恭喜郭靖本周上升五位，冠军歌《该忘的日子》，这也是郭靖出道第八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是他最擅长的中版节奏抒情歌，以看清坦然的角度诠释出面对爱情转折挣扎后的洒脱。在去年年底发行，会不会有一种告别过去迎接全新未来的期望呢？听听看咯。 爱情里最伤人的事， 我是陈俊，下期节目再见。 是人了错觉还固执，带着期待重新开始，甜蜜或痛苦都讽刺，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爱被浓缩成一首诗。 去并列成了心事。离开时帮自己解释，能笑得出来都没事。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得到。